如果你是一个细心的人，你会发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生物都是有感情的。接下来这一个小故事是关于鱼和鱼缸的恋情。鱼怎么也不会想到会有这么一天，他看到了岸上的世界。但是比起他的同伴，他是幸运的，因为他至少不会成为渔夫的晚餐，因为他还小。鱼缸也不会想到鱼的到来会改变他的一生。有鱼的世界是美丽的，鱼缸常常这样想。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，他都守在一块儿。鱼缸想，这样就很好了。而鱼一有空就用身体撞着眼前的玻璃，因为他怎么也不能习惯眼前的世界。你想出去了吗？鱼缸这样问。鱼说，嗯，大海才是我的家。鱼缸接着问，那里很好吗？鱼说，嗯，那里很自由。鱼缸接着问，难道这里不好吗？鱼说，你不懂的。于是有一天他们终于分开了，鱼缸掉到了地上。鱼缸终于明白了，没有鱼，自己不过是一堆碎片而已。鱼也明白了，只有鱼缸才能给它生存的空间，大海只是它再也回不去的一个地方。 我在你身边游来游去，我不敢出声，看着他亲吻你，眼不能闭，看你的唇印还在哪里，你隔着玻璃说已听不见，我在叹息，说不出口的秘密，永远活在小小的世界里，仅存一点稀薄的氧气，是否够我继续撑下去，这件脱不下来的外衣，还是你喜欢的剧，我不能确定是否你曾经注意，我的眼泪留在透明的水里，Lady, Lady, one more try， 再试着了解我的爱，发不出声音的感慨，选择做朋友的无奈。Lady, Lady, one more try， 提醒我何时该走开，只要你偶尔想起来，我就住在那片海。才知道自己想得太过天真，爽得太深，爱来的时候划破城门，我早该知道你终究不是我该爱的人。深埋在水里面，却还要演好这一场戏。 该走开。